算芬芳清欢笑庇佑，仍愿放百千浪在我心中起步。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经国家参考实验室确诊，沈阳市近期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为我国首次发现该疫情。上海将在进口博览会期间对全市酒店、旅馆、网约出租汽车及部分区域公共停车场实行临时价格干预。近日，从澳大利亚飞往伦敦的直飞航班缩短了飞行时间，比预定飞行时间减少将近一个小时。越来越多的亚裔客户涌入新西兰，要求将自己整形成更接近西方人的样子，这促使该行业出于健康考虑，打算收紧关于皮下填充物的相关使用规则。北京市近日已开始执行新修订的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旧版本相关规定同时废止。北京市新开工项目80%以上按项目参加了工伤保险，下一步本市将启动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行业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期待已久的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展开拍摄，将于新西兰及中国取景，并公布电影将于2020年3月27号于美国上映。2018年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即将于8月下旬隆重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乐享文化，惠美生活”为主题，围绕文化消费惠民主旨，将通过为期2个月的万余场次、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北京地区、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的大众送上一场难忘的惠民文化消费盛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 是你真的没开机。

工作中适时地拒绝职责范围外的事情，懂得规划人生，懂得权衡利弊。而要想做到这样不拖泥带水，随时能跳脱不舒服的圈子，可以大胆对不合理的诉求说不。重要的是自信，自信自己没有爱情依旧可以过得好，自信自己离开现在的生活也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经典久了久，我新奇。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自恋，不是头脑发热，自信需要资本，握在手里的金钱，拥有的技能，无人能取代的能力，才是自信的来源。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在四界线是否写下风吻，用真实语言承诺明天，勇敢地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是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 969精英有话说。 2017年空军新进金头盔飞行员姚凯， 我作为一个主官，我要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我从我自身先要做好，给他们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第二个，我要通过我的一些经验把他们拖上前台，因为一个单位的长久的强盛不可能是你一个人一直在这儿，你需要新鲜的血液注进来，现在就是需要这种后浪把前浪还在沙滩上的勇气。 智慧雨果 CEO 李振， 如何把服务抓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把服务抓好的一个归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教务老师都要对每一个负责的孩子都非常有爱心，然后希望他们真真正正的去提高他们的水平。 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 在尝试和试错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定力，我就喜欢教，我就喜欢做老师，我大学做不了我做中学，中学做不了我做小学，是不是有理想有定力，我就这么看。